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16: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当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声响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9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2月14号，涿州市召开市委第六届八次全体会议，研究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关事项。市领导王彦青、陈宇、张金科、刘俊宇、邢建国、李建军、邓来全、王炳华、郑弘毅、王志前、李庆杰、梁中林、刘丹、梁建杰、刘军勇、范德虎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酝酿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确定涿州市出席保定市第11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通报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间。会议强调，一，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涿州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二，要自觉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三，要以实干实政的作风抓好工作落实。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抢抓机遇，跨越提升，为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而努力奋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泪再也不愿为你滴流，却再也不愿为你倒流。我爱你爱了很久，也忍你忍了很久，我的耐心已不再存留。我喝了你的爱情毒酒，就变成你爱情的苦酒。一点自由不能有，一点自尊不能留，灵魂就替你都要占有。我再也不愿听你要求，我受够了你那些自私要求，我再不愿被当作你的玩偶，当作你的球，不开心就踢开我走。你残忍杀了我的温柔，我不能让你杀得片甲不留，就算你装作可怜要我挽留，我只多回首，留给你无尽的冷漠，就不再回头。

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我还要，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 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优小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缘同遇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缘同遇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 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优雪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 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遇有你以真心相依，仍然抱怨，纵使不幸。 着自身长路，看风云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无前，命运哪里归？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命运哪去归？ 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

造成

是平静，该如何去面对？那不重要， 那不重要。 怎么开始忘了我还能微笑？怎么开始忘了你还有心跳？那些黑色的玩笑，没有受伤不会好。我们还在找自己的伤。

吹着清冷的街道，街灯在拉开长长的影子，走过的路。